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。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。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。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。 演出实况，大师风采，精彩动态，前沿论坛，让艺术走进生活。让生活成为艺术，让我们一起聆听国家大剧院。 欢迎各位收听国家大剧院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今天是元旦佳节，在这里祝大家元旦快乐。新年新气象，就在昨天晚上，国家大剧院迎终生音乐会跨年举行。今明两天，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年音乐会接力上演。而接下来1月7号到25号月相约喜相逢，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将归来。指挥家吕嘉、张毅、李新草等将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、中央芭蕾舞团、交响乐团等10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，接连带来10场新年的音乐盛宴。今天我们就借着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的部分曲目，来和您共同喜迎新年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朝气蓬勃、浪漫美好的溜冰圆舞曲。乐曲的每一个段落都像是一幕冰上芭蕾，而花样滑冰就被誉为冰上芭蕾。这支曲目也直接点题了这一次新春祝福音乐会的主题，音符传递冬奥力量，冰雪送上新春祝福。 是《溜冰圆舞曲》。这部作品是法国音乐家埃米尔·瓦尔德退费尔最为人所熟知的圆舞曲。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，溜冰和圆舞曲同样风行，而在这首曲子当中，作者将圆舞曲和溜冰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。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受，每次当我们听到圆舞曲，总有想跟着音乐旋转起舞的冲动。圆舞曲的英文是 Waltz， 音译为华尔兹。它的音乐特点是重音往往在每小节的第一拍，所以即便是舞蹈的门外汉，也非常容易就可以跟着节拍旋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这支《春之声》圆舞曲。 Thank you. 此刻您听到的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不朽名作《春之声》圆舞曲。创作这支乐曲时，作曲家已经年近六旬，但从音乐上我们听到的完全是青春活力。据说这支乐曲是在一个晚上小约翰施特劳斯在钢琴上即兴创作的，他最早的版本是钢琴曲，后来经过作者改编成管弦乐。当然我们也在很多花腔女高音那里听到过这支乐曲的声乐版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版本的演绎，才使得这样一首乐曲如此的深入人心。 它是凝固的音符，它是流动的建筑，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，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。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，与您相约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六日晚11点到12点，主持耿化，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。 欢迎各位收听国家大剧院，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除了像以上我们听到的这些旋律流畅、节奏明快的圆舞曲之外，这一次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，还有 Tango、 各种波尔卡以及贝多芬、马勒两套不同版本的第九交响曲，同时还有奥运歌曲《我和你》等耳熟能详的音乐。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皮亚佐拉的名曲《自由 Tango》。这支《自由 Tango》是皮亚佐拉为电影《Tango 课》所作的主题曲。这支音乐既有着爵士乐的张力，又有古典乐的优雅。它的成功破圈，让这种曾经只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的音乐，最终站上了世界的舞台。这支《自由 Tango》像斗牛士与玫瑰的组合，永远高昂着头颅，却又像猫一样优雅的踱步，这样的音乐融合实在是让人着迷。 Thank you. 半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闲聊波尔卡以及雷电波尔卡，都是速率很快的舞曲，也是小约翰施特劳斯著名的波尔卡舞曲代表作。而在下半段节目回来，我们将会继续听2022年新春祝福音乐会的部分曲目，我们稍后见。

我们听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歌曲《我和你》，以及中国名乐《茉莉花》。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这支乐曲《冬》，来自巴洛克音乐作曲家维瓦尔第的代表作《四季》。这样的音乐，在这样寒风萧瑟的冬夜来听，竟会有一丝温暖，如同依偎在炉火旁，期待着春的来到。即将听到的这首根据爱尔兰古老民谣改编而成的伦敦德里小调，也是耳熟能详的音乐。婉转悠扬的曲调，让我们可以暂时的忘却烦恼，卸下疲惫，迎接崭新的美好。 Thank you. 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的曲目。而在明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的线上音乐会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提前透过一段声音的介绍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国家大剧院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到了国家大剧院等待演出，不妨可以选择在咖啡厅来坐一坐，在这里你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之后您将听到的是来自于德沃夏克作品E小调第9号交响曲自新世界当中的部分乐曲。最后也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。明天晚上11点我们再会。 听乐指南， 它是咱们国家大剧院今年新聘请的 AI 咖啡师大白。既然是咖啡师，要不要尝一尝他做的咖啡怎么样呢？据我了解啊，这个大白最拿手的咖啡叫热带狂舞曲，用的是产自咱们云南的咖啡豆。您看，现在他左右手同时工作，左手放滤杯滤纸，倒入细腻的咖啡粉，右手臂正在稳稳地绕圈注水，让咖啡液均匀融合。浓郁的咖啡香气，还有淡淡的果香，这个是咱们大白手冲出来的第一杯咖啡，真的不骗您，这真的是第一杯。那偏您，我先得着了。坐在焕然一新的东咖啡厅，连我们品尝的咖啡都是如此的充满科技感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您来到国家大剧院，在演出前或者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坐在东咖，小憩，眼前都是圆形的桌椅，高低错落，看起来既舒适又和谐。在这里品上一杯醇厚的咖啡，观夜景，一步一惊喜，处处有创意，相信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新的艺术灵感。 它是凝固的音符，它是流动的建筑，它可以用眼睛来欣赏，也可以用耳朵去聆听。欢迎同我一起走进国家大剧院，与您相约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周六日晚11点到12点，主持耿化，可以听的国家大剧院。